临终执着勿往生。 例一，放不下家庭琐事，耽误了往生大事。这个老同修口碑非常好，是个有求必应的热心肠人，曾给300多人送往生，也曾领众做过30信念法会。他日中一时，已经10几年了。在同修们眼中，这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。就是这样一位老同修，最后一关没有过好。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放不下家庭琐事，耽误了往生大事。老同修病重的时候，我去看望他2次。我劝他要求往生，不求生。告诉他放下万缘，求往生。他说他放下了，我知道他没有放下，或者是没有完全放下。他还念着那些家庭琐事，这是他往生的一大障碍。第二，欲缘不同，动了道心。这个老修行人缘很好，所以在他病重的时候，去看望他的人很多。同修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去劝导他，安慰他。比如，有人劝他一心念佛，求往生。告诉他，如果你在这个世间还有任务，你的病就好了。这是阿弥陀佛把你留下来的。如果这个世间你没有任务了，你一心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接你回家了。另一种劝导的方法是，告诉他你的病能治好，多吃营养品，多打营养药等等。这样的劝导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动了道人之心，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望。他对往生产生了动摇，失去了坚定不移求往生的信念，这是他往生的第二障碍。在这里，我要提醒同修们的是，去看望生病的同修，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，千万记住，宁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呢。第三，往生前的环境氛围不清净。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，感觉环境比较乱，比较闹得慌。比如电话的干扰实在太大。如果我们送往生，能不能关掉手机？非接听、非挂出的电话，能不能放低声音？不要咳着嗓门喊， 给往生者创造一个祥和温馨的环境。如果整天都是乱糟糟、闹哄哄的，往生者怎么能够安心念佛？这是他往生的第三个障碍。由于这三个主要障碍，影响了这位老同修的往生。例二，放不下面子，耽误了往生大事。这位老同修学佛念佛几十年，送往生在哈尔滨是出了名的，说话办事干脆利落，送往生认真负责，吃得起辛苦。记得十几年前，我曾经协助这位老同修送一个佛友往生，是我给他打的电话。当时天已经黑了，这位佛友住的地方很偏僻。记得当时这位老同修已经60多岁了，他是坐最后一班公车来到了这个他不熟悉的地方。这件事让我和那位往生佛友的亲属们都非常感动，感恩这位老同修古道热肠。就是这样一个老同修，往生时走得也不尽人意。当然，这是个人的因缘吧。他有四个主要障碍。一是爱面子，因为他多年送往生，见到那么多人的生生死死，有走得好的，有走得不好的，他有一个担心，怕自己往生时走得不好失面子。他这个念头就错了，你还没有往生，自己起了个往生时形象不好，怕别人看见了笑话的念头。不要忘了，一切法由心想生啊。这个老同修生病严加保密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，不让任何人给助念，就让女儿和儿子在身边陪他念佛。儿女离开一会儿，他就生气发脾气，所以爱面子，怕走不好别人笑话，是他往生的第一个障碍。二是习气重，这位老同修习气很重，执着心很重，而且是顽固的执着，固执己见，一辈子都说了算，听不得别人的建议和意见。这是他往生的第二个障碍。三是嗔恨心重，修行者心不清净，不平等，怎能顺利往生？有同修去给他助念，他可能不喜欢某个人吧，不但发火，而且把助念的人撵出去了。到了这么关键时刻，还带着 这么重的嗔恨心，怎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听说他让儿子、女儿陪他念佛，女儿有事出去一会儿，他就生气、发火，这是他往生的第三个障碍。四是一个急字，耽误了往生大事。他平时性格急躁，给别人送往生，他也急，不是怕吃苦，就是急。几天送不走，他就会大声嚷嚷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你快点走吧！”这回他自己往生，也犯这个急的毛病，恨不得阿弥陀佛马上把他接走。可是我们要知道啊，过去老人在世时常说这样的话：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差一分不生；人离开这个世间，差一秒也不走。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你再急都没有用，往往是愈急愈耽误大事。不但往生者不要急，送往生的也不要急，要有足够的耐心，把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，帮助往生者顺利往生。急是这位老同修往生的第四个障碍。